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这里是鬼岛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五星的你。本节目会邀请敢说敢言的中国人，或者曾经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目前旅居在海外的华人们，来跟我们分享中国政权小至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大至他们所处的产业，借由各方观点来了解什么是中国，希望能带给全球华人及华语听众最赤裸没有包袱的内容。 嗨，我是鬼岛之音的 Emily。 1月25日周二，我跟主持人 Y 平妹将会在台北独立书店左转有书跟听众见面，让你们可以现场问我们问题，我们也会聊这14个月来的制作过程的分享。我们左转有书见。欢迎回到来自五星的你，今天我们邀请一位学者来聊他所研究的中国。他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政治社会学学家吴介明教授。这30年来，吴介明教授透过中国历史制度的分析、田野调查及深度访谈，来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变迁。他在2019年出版的一本书《寻租中国》，探讨台商在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将在今年秋天由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英文版本。最近他也与国外学者合作探讨中国因素全球效应比较的研究。今天他将从历史的角度回顾现代中国一路以来的演变，并分享他如何看待当今的中国议题以及国际趋势。接下来我把麦克风交给主持人 Y 平妹，本集采访时间为2022年1月。 中国这两个字对一部分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具有威胁性的集权国家，对另一部分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机会资源多的经济强国。来自五星的你这一季已经到了尾声，从过去来台留学的中国学生刀哥，到台商，到流亡台湾的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以及流亡海外的艺术家巴丢草的中国经验中，的确可以看到分歧的态度。有不少人确确实实受到国家的威胁，例如林荣基他被跟踪软禁，巴丢草到香港就被跟踪，又或是像乌尔开西被禁止回国，还是像刀哥被人举报遭受到精神上的压力，香港记者还有中国女权运动者在传播资讯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言论管控。这些不同的经验证实了国家机器压制言论自由的力量。当然像是台商游志斌或是 Peter， 他们拥有不同的经验，享受急速发展的国家庞大的市场带来的优势。今天我们邀请到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吴介明老师，他从1990年就开始研究中国。当时在台湾，这个还是一个冷门到有人听到研究中国会问你，哎，为什么要研究的议题。但32年后的现在，中国议题不仅是台湾的发烧关键字，在国际上，中国的政治动向也常占据各大版面。 中国一定会变，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一天什么到来。我们可以想象有个方向，就慢慢让它政治上可以平和化，真正属于全球的和平发展。那这个长期过程，我们必须要有耐性，而且不能把这个发展的可能性把它扼杀掉。 这次我们将跟吴介明老师一路回顾中国政治与公民社会的演变，以及针对目前中国的国内外情势，台湾以及站在民主阵线的国际社会要怎样和中共还有中国社会互动。吴介明老师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我们在回顾中国之前，我们要先来看一下最近香港的近况。我们都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2年正式就任之后，展开了更加集权的领导作风，甚至在2018年还解除了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在习近平的10年治理之下，香港就是一个最清楚明白的民主自由凋零的惨例。在2020年6月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的民主急速下坠。在这一年半，一传媒在香港消失，包括黎智英等媒体高层被逮捕，泛民派的一些政治人物一一入狱。然后像在2021年12月的立法会选举展开后，投票率只有30.2%，创历史新低，清政府的建制派大获全胜。那最近我们也知道，在12月29日立场新闻被抄家关门了，1月4日众新闻也担心记者的安危，正式停业。 种种做法可以让我们看到香港几乎已经是中国的形状了。所以首先我们要来问老师的是，习近平这样收紧的做法，其实不管对台湾或是对国际社会来说，都加深了大多数人对中共政权警惕或是厌恶的态度。但习近平好像没有要稍微放手的意思，他这么做对内或对外来说，可能是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说，香港经过这些年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在香港实施这个国家安全法之后呢，香港已经快速变成一个内地城市的样貌。最近有举办这个立法会的选举，这个立法会选举已经被推迟了一年，那中共就利用这一年修改了香港选举的规则，让它可以完全被中共政权牢牢掌握的香港立法会。所以这个立法会选出来有90席里面建制派就占了89席，另外一席是所谓的非建制派，其实也是建制派的朋友。所以呢，整个香港立法会已经不再是原来在英国殖民统治底下末期具有相对自由一定民主程度的立法机构，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像中国内地城市一样的人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就是一个橡皮图章而已。那它变成一个内地城市，那我们知道说国家安全法执行之后呢，到了2021年，光光一年之内就有将近60个公民团体跟组织被解散。那当中当然包括像重要的媒体，像一传媒集团，那不止一传媒，你刚刚提到像立场、像众，都一一被迫被抄，然后高层的负责人被关押，那这种情况都被迫要解散这些媒体。所以在最近这一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就是有将近100人是被以国安法的名义逮捕起诉，然后呢其中已经有3个人被判刑，而且判刑的刑度都非常重。所以这是香港目前的局面，就相当于就是一个政治戒严的局势。所以为什么习近平要这么做呢？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其实如果你从一个自由经济，中国还是需要香港作为一个境外的金融跟取得科技的中心来看，其实这样做对中国并没有好处，甚至坏处已经很明显了。比如说美国已经对香港就是取消它的特殊优惠关税的地位。那这种情况的话，习近平要干什么？其实说来说去，习就是要稳定，就是他要在2022年的今年的秋冬，他要在20大确认他第三任连任的一个 agenda 不会被打乱。那要稳定就不只是中国的国内，包括介于中国内地跟西方之间的香港，所以他把香港变成一个在中共控制底下的一个被戒严的城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就是认为香港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来源。那我们知道香港在过去10来年其实发生了好几波大的运动，都是要求民主，而且这些民主其实是中共政权自己在中英谈判以及订定基本法的过程呢，他允诺给香港人民的一国两制，这样的有限的民主。那所以香港人民就觉得说，我们要的是你自己允诺的合法的基本法所给予的权利嘛。那所以2012年开始就有青年学生学民思潮开始反对国教这个运动，到了2014就有雨伞，他要求就是特首的普选的权利，然后到了后来又发生这个送中条例的修改，所以引发了反送中的运动。2019年到了2020年，就是中共就实施了铺天盖地天罗地网的港版国安法。所以这大概就是今天中共已经牢牢控制住香港。 其实很难想象，就是在过去刚老师有提到那些运动里面，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其实也窜出了不少学运的领袖或是一些青年，他们也真的参政。那一阵子是泛民派几乎是拿到大多数的席次这样子，不过现在我们知道那些政治领袖基本上都在牢里面，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都是建制派，建制派就是亲政府派的，对，所以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像橡皮图章一样，就跟中国内地他们所谓的选举其实也是差不多了。现在是不是中国民主和公民社会最寒冷的冬天，我们还不知道，有可能还会更糟。但是中国一路走到现在，是不是好像错过了几次可以民主化的契机？所以我们现在要来从毛泽东时期来看，基本上这个时期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跟大跃进之下，彻底的破坏了经济文化，更不用说公民社会。因为在随便都可以把人打成右派啊，抓人去劳改的时代，言论自由根本就是摸不着的奢侈品。 那像之前访问过的自我流亡的艺术家巴丢草，他的祖父母就是因为从事电影艺术业被下放劳改。那当然巴丢草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不过因为他的祖父母的这些遭遇让他对中共的政府一直抱有戒心，就埋下了一颗他想要追求自由的种子。所以首先要先问老师，在毛泽东时期的这个举报文化或是不谈政治，然后让这个领导人英雄化神格化这样子的情况，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 首先我要说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哈，毛泽东时代那样的情况的集权政治呢，是不断动员社会，不断动员社会来支持中共的这个政权。那种情况下的统治呢，其实不能说不谈政治，是每天都谈政治，时时刻刻都谈政治。可是他谈的政治是党国允许你谈的，你不能谈任何溢出党国边界所允许的政治的题目。那个毛泽东的时代有一个事情，就是你提到的这个举报文化非常的兴盛。你知道中国现在在香港也开始在鼓励人民互相举报，所以这个举报文化在中共这个政权来说已经非常长远的历史。那我听过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一对新婚夫妻打破毛主席石膏像的故事。就是在毛时代，然后有一对新婚夫妻亲友送他结婚礼物，就是一尊这个毛泽东的石膏像。那他们拿到的石膏像，其实内心你也知道他们当时真正的感受，在自己房间关起门来就不知道搁哪里好啊，不小心啊，夫妻俩就把这个石膏像摔倒在地上就打破了。哇，这个时候非常紧张，不得了，怎么办？竟然把毛主席的这个神像给摔破了。 神像 对，怎么办？两夫妻商量了几分钟，决定要这个毁尸灭迹啊，就是不能留下任何我们打破毛主席石膏像的任何记录。所以他们决定呢，把它磨成粉，然后呢就把它倒到茅坑里去了。他们以为这样就没事，结果呢街坊邻居就听到了，所以他们就知道这个事情，就给他举报了。那两个人就被公审，你可以想象这个局面多惨烈。这个毛主席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非得把他粉身碎骨不可。所以我在中国做田野，我的朋友跟我说的他们在文革时代所经历听过的这个故事，就可以显示说那样的一个政治监控，其实已经牢牢深入到民间社会的底层，进入到家庭的内部。好，所以这样的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政权监控人民所 induce 出来的举报文化呢，其实还在中国社会流传当中。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啊，有一些从举报文化产生出来的变形变种的行为在网络上，比如像小粉红，像自干舞，像这个战狼文化，这种种都其实是一个 毛泽东时代一路延续下来这个共产党这个党所灌输出来辐射出来的政治控制。所以这样的政治控制对于中国的社会，或者进一步我们谈将来中国慢慢发展出公民社会，或者公民社会那个一定程度复活之后，有个遗训是什么？就是人民跟人民之间很难互相信任。那这个不信任其实是对于中国未来公民社会发展，对于民主化最大的障碍。 其实我们可以回顾到像刀哥过去在讲的，他因为来到了台湾，然后有跟一些他的陆生朋友在这边组织一些活动，那他有提到说这个举报文化，或者是说其实彼此不信任的情况下，会让他很难去做任何的行动，因为他可能做这个跟其他人的利益不符，遭受的待遇可能就是举报。这可能是台湾的年轻人比较难去想象的，就说哦，怎么会有人随随便便就想要拿这个政府这个国家机器的力量来帮你做一些事情呢？因为有时候他举报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犯了什么问题，那他想用这个举动来威胁你，对你造成伤害，我觉得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 是， 对，所以像老师刚刚讲，他那时候在台湾想要搞的一些组织啊，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创伤。好，那我们来到这个毛泽东时期过后，我们看到1977年邓小平主导这个拨乱反正，他要改变文革时期的这些混乱，所以隔一年他担任第二代的领导人之后，他就提出了改革开放，把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结合，搞出了一个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对外开放市场，利用比较低薪资的工人吸引外商来到中国投资，让中国开始起飞。所以想请教老师，在这个邓小平的任期中，从经济面来看，好像真的让中国走出了困窘的局势，邓小平也的确让一部分的人富裕起来。 当时的中国看起来好像很有希望，但从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1980年代开始的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埋下了什么样的利弊呢？ 好的，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就是我们今天回顾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就是承接了毛时代跟之后的江泽民、胡锦涛，然后一直到习近平的年代，所以在这个转型期的关键的二三十年是所谓的邓时代。邓时代其实从客观的角度看，它是有很大的经济成就。第一个，它开放中国的经济，开放中国的最重要的经济边界，让外资进入中国，去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利用中国廉价的其他生产要素，像土地啊，或者说我们讲的更直白，就是利用这个免费的污染成本，把这个污染的成本外部化，然后厂商就是可以获得额外的收益。所以这种种情况呢，让中国很快的达到这个经济成长的速度。所以它的发展的速度、成长速度，甚至比邓小平他们那一代原先在开放的时候所定的目标更加的快速，幅度更大。如果我们今天回头看邓小平他们那一代当时所定的成长指标、外汇指标，基本上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已经是小打小闹。所以今天回头看它的成就，第一个是让中国经济快速成长， 对， 那当然这个过程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谓的倾斜政策，让东南沿海地区先于内地富裕起来，然后让一部分的从事这个工商业的人民先能够富裕。那这个情况是第二个成就。第三个是确实不能否认，就是中国在改革年代让绝大部分的中国的老百姓达到温饱的程度。所以在邓时代那重要的中国起飞的二三十年呢，是其实就是劳力密集的工业化。那种经验很像我们过去台湾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第一波的大的经济成长，那个速度幅度其实跟台湾都很接近。中国大陆跟台湾这过去这一段第一阶段的起飞的经验，最大不同是中国量体非常大，它的 size 最大的差异在这里。不然如果说以经济成长的速度幅度来说，其实中国并不空前，到目前来说也不能说绝后，但因为它量体非常大。但是这些成就总体来看，它到底付出什么代价呢？这个代价从我自己过去的研究经验来看，它因为是利用这个廉价的劳工，那我们就问说，中国怎么那么多低薪资廉价劳工呢？这劳工从哪里来？说这劳工其实是原来中国有庞大的农业部门，有很多大量的农村的剩余的劳动力没有解放出来，但是因为这些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呢，在原来毛体制底下呢，用被户口制度关在乡村地区，他们不能随意的自由的流动到城市来。我不知道观众朋友知不知道，到今天呢，中国的宪法都还没有保障人民有迁徙的自由。中国之前宪法曾经有这样一条，但是后来被取消了。所以连这个迁徙自由都没有。所以各位可以想象，今天中国农民可以到城里面来，然后一部分非常幸运的一小部分获得这个户口或者获得长期的居留证，但是绝大部分到目前在一线城市来说，北上广深或甚至一些二线的省会城市，都还是这个流动人口的身份。所以这种情况是人口可以挤压到东南沿海，挤压到大城市，然后就可以贡献到工业部门，然后让外资可以来利用这些大量的这个廉价的民工来从事生产。那这种利用城市户口制度啦、城乡二元体制啦，就会产生一个非常不平等的身份制度，就是你把人分成大致分两类，就城市的户口跟非城市的户口、农村户口，然后他们享受两套不一样的社会福利制度。比如说健康保险、养老保险，他们享受的福利待遇给付都不一样。所以你很难想象，如果你在台湾成长的年轻一辈，我们有这个普适性的 universal 的健保，那这个在中国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在今天整个政权在习政权控制底下呢，它就是一个邓时代的遗绪，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经济的结构。那这个已经造成很大的问题，那怎么解决？现在还是处在一个陷阱的状态，还是被 trap 在这个状态里面。 所以他们其实也很难游解，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累积了大量的低端人口，就是在前一阵子很流行这个词，就是因为北京在驱赶人嘛。 对，所以就是、在冬天的时候， 对，还在寒冬的时候，大家就是拿着家当不知道去哪边。所以这个画面其实那时候在社群媒体上蛮多人见到，然后一个是很 觉得很讽刺的是，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在可能像共产党，过去是要让大家都为农民工发声嘛，可是他为了要发展这个市场经济，他第一先压榨了农民工， 是， 所以能保证就是某城市人的优势，然后吸引更多的不管是国外的企业还是说自己国家的企业可以迅速的发展，成功的只让一部分的人富起来，所以他的贫富差距也就跟着很大。 而且那一部分很重要，现在大家都知道是红二代是获得最多资源跟利益的、 对，就是这个结构非常难破除，因为他如果说他真的要整治这个状态的话，可能要连党都要清算了，所以对习近平现在来讲，可能他也很难动到，是说 那就动摇国本 了。对，他就动摇国本，就可能会搞革命了，我觉得。所以在现在的情况，老师就是也觉得说他动不了，就是一个陷阱，就是被困在里面这样子。 他当然有想动，就是比如说他去年的夏天、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包括打房，包括有一阵子也不准补习业的发展，有没有？最近又放松了一些，因为压力太大了。然后包括开始去提倡这个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然后一些大企业都纷纷要输成、就是拿出捐做几十亿人民币的捐款、你知道那些台面上有名的大企业没有例外的、那这个脑筋最近也动到一些台商、也动到台湾的艺人身上、这个都是一系列他想要做调整。那在这个过程呢，我们看到中国最大一个发展陷阱、就是说他长期都是利用国家大量的投资，就是投资在基础建设，所以它的固定资产投资呢，长期大量投资，那最明显就是房地产、就是房价非常非常高，所以其实你从这个角度看，它整个经济就是被这个过度投资给卡死，所以中国现在总体经济非常非常类似、从这个整个资产过度投资套牢在房地产这件事情上面，非常类似日本的90年代。 所以如果说像日本过去也有经历过就是泡沫化的情况，那现在中国是还没吗？ 已经有破了一些啦，恒大就是开始在破了。 对， 可是那中国的中央政府到底要救也不是，不救也不是，要救的话你就等于说你的预算就没有约束力，就是你就可以只要企业倒了我就叫国有银行去给你贷款、对不对？因为它银行是国家自己开的， 对， 好，完全不用考虑市场的成本负担。那救的话其他房地产商也会看啊，我倒了没关系，我就尽量挖空自己的企业，然后让国家来承担。那这样下去中国的泡沫越煮越大。所以他必须打房。可他一打下去泡沫开始破的话，中国的经济的总量成长率又会萎缩。所以他现在一个 dilemma、就是一个进退不得，可以说处在一种相当痛苦的挣扎状态。 而且刚刚老师提到这个他进退两难的情况，他其实算影响到一小部分的人，可他其实是动摇国本的。当然可能有一些就是中国其他的地区比较贫困的人，他可能觉得这不干他的事情。 中国很多人是买二房三房的，有办法的、红二代就更不用说，可能整栋整排在买的。 对。 但是如果对于乡村比较贫困的或者小城市来说，这个不干他的事。但是我们知道说像恒大集团这些这五六个大的房地产商啊、他们这几年的营运方式都是用预售屋的方式，所以你看恒大这一波看到很多一般的中产或小康的老百姓、他们是因为恒大即将破产，所以他很多预售屋交不出来、进度延后，因为他很多欠债你不给你的建商付款的话他们就不盖啦、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很多房子交不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老百姓在抗议，所以其实这不只影响到这些房地产的资本家，还包括影响到购买预售屋的老百姓，那这个数量不小啊。如果把中国那五六家大的房地产集团加进来，可能购买预售屋的这个人民啊，这个数量可能高达数百万以上的。 在台湾来看，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有些自救会或甚至是抗议嘛。 早就出来了。 对，那在中国这样子的集结声音，它有办法，就是真的有办法对政府或是对那个企业施压，然后变成一种运动吗？ 政府是有压力，习近平是有压力，所以他必须处理。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已经基本上它政权消灭掉公民社会，消灭掉任何抗议运动、任何人民想要自己帮助自己组成一个抗议的这个 行动上访的团体， 对，上访啊，或者说这上街头啊、举旗啦、示威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是规模到一个程度，马上就被打压，就是他是认为是星星之火，马上就碾掉了，就把它碾熄了、所以更不容许不同地方的人从事这个抗争的串联，所以要成为运动是非常困难、但是零零星星的抗争其实几乎每天都看到的。 那讲到这个抗争，我们再回到就是这个文革时期。在文革时期，中国人的可能说是肉体跟心灵被禁锢了很久，所以到了这个刚刚讲到邓小平1980年代的改革，让中国人感受到好像有一些自由的空气，因为钱进来了嘛，就是开始富裕起来了。那有些人想要去改变这个政治环境，然后加上一些就是西方的新闻自由理念啊，大量的进到中国，中国记者也有一段自由的时期。但是这个中共的改革派，像是胡耀邦或者是赵紫阳，他们的做法碰到了邓小平这个一党专政的底线之后，就是他们想要去政治改革，但是邓小平并没有想要改这么大，即便那是他提出来的。所以之后民间和学生为了要悼念胡耀邦，在天安门发动了我们都知道的这个八九民运，但最后邓小平他决定是要用血腥镇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天安门的运动，那就我们后来都知道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那就彻底扼杀了中国民主化的这个幼苗。所以想问老师说，这个1980年代是不是中国这40多年来最好的政治改革时机？那当时这个民运的不成功是因为公民社会连结不够大吗？不够成熟吗？还是说国际社会他当时候没有给出相应的支持，或者向中共政府施压，才会让这个难得一见的民主运动失败？ 你这个问题哈、是 yes and no， 它是正面的，也是答案也不肯定。怎么说呢？我们先说当时的中国的公民社会的连结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在89年的时候，中国才刚刚从毛时代遗绪走出来，所以当时的中国的社会情况、我们还谈不上是公民社会，但是呢，是有一些非常活力的、生猛有力的但是模模糊糊的民间社会的概念。所以你看当时是哪些人在天安门广场示威然后要求民主，主要就是学生， 对， 再来是工人出来支持、可你仔细去想说，这些学生还有参加的工人，他们其实 人就是当时中共的党国体制里面的成员、就是这些北京的大学生们，北京的工人们，他们都是国有企业的工人、当时几乎很少是这个私营企业的工人嘛，尤其在北京， 对， 所以他们还是一个这样的体制内底下的成员，他们所积蓄的长期的不满爆发出来的集体抗争情绪。所以我会这样看，我是把八九天安门民运它的原动力看成是在中共高压体制下一场、极大规模的造反、所以它的还是一个属于内爆型的、但是从底层而来的对统治精英的不满。所以当时有两个统治精英是属于背景人物嘛， 对， 一个就是胡耀邦。胡耀邦1987年就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个批判的问题，他就被抓下来。那我们知道总书记是一把手，国家的一把手都可以被这个太上皇邓小平拉下来，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体制背后是什么力量在运作，是谁真正掌握这个 权力、 是谁，就是真正控制党的当时不是 No.1 的总书记胡耀邦，而是控制军事军权的邓小平、因为他是当时的军委主席。我们知道胡耀邦是悲剧，然后当时的赵紫阳也是悲剧、他有到广场上去看学生，跟他说话我 来晚了。事实上我们后来回顾那一段历史也知道，当时赵紫阳到广场去的时候，他应该在党内已经被批斗，已经失势了、只是说还没有公布他的这个政治命运、所以他们这两个领导人，一个是总书记，然后赵紫阳原来是总理，这个前后的第一号人物都是这个共产党这个集权政党的产物，也是受益人。可是一旦你的路线不符合真正党的路线的时候，他就成为党的牺牲品、是这个情况。所以八九民运六四前一个晚上的镇压，我们知道说之前中共的宣传这个单位已经做了一些布局，他把这个天安门广场的运动抗争要求民主说成是造反，说成是动乱、用人民日报社论说这一场抗争是动乱，所以他定性了、然后之后北京又戒严了，所以他已经铺成了中共可以镇压的一个说法跟一个政治动员的背景。所以我们知道在中共的军队开始集结到北京附近的之前的几个礼拜，有一段时间邓小平曾经从公开的舞台上消失一阵子，后来我们发现呢，他是到各军区调兵去安抚军心，然后呢能够找到效忠的军队来帮他做这个镇压。所以我们回头看说，当时大家就担心说中共到底会不会用军队镇压自己的人民、因为他从来没有真的这样做过，那这一次规模非常大，已经进入到所谓的革命或者准革命的情境，这个时候你要么就统治者投降、那就是民主化， 那个就会像91年的苏联一样， 嗯嗯嗯， 就是戈巴契夫就等于是他整个统治集团就投降了，就整个民主化，就所谓苏东坡就开始。可中国采取是不同的路，他决定镇压。可是当时大家我也想说，他敢不敢？他到底敢不敢？他真的敢。所以事后看说，只要中共敢动用军队镇压自己的人民，然后把它定性成为群众动乱，其实这场民主运动就注定会失败，注定是一场悲剧。所以到今天呢，中国还没有真正从这一场大的血腥镇压的政治的后果当中真正的重新复苏过来。 所以其实邓小平他不只奠定了这个经济的基础，他对这个政治上包括他可以定调学生的集结运动是一个叛乱的情况，是个动乱的情况，也定调了政府可以合理的去打压人民，出动那个军队去镇压人民。所以这两个那时候留下来的东西一直被延续到现在，其实习近平也有很明显的就是在复制这样子的事情，而且变得更理所当然。 对，而且习近平知道想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做法， 对，那个就是更可怕文革时期的做法。对，就讲到1989就会想让我想到说，哦，可能在波兰啊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刚好在革命，然后他们也反集权，就是因为大家都脱离了共产党的统治嘛，那很多的东欧的国家可能在革命成功了，可是同样在1989年的中国就失败了。那就这个党的路线的不一样，掌权的人的那个路线不一样，最后在竞争的过程中邓小平这个比较强硬派的赢了，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后面中国目前就是长得像是邓小平的 2.0 3.0 这样子走过来。那我们到了1990年到2012年这个江泽民跟胡锦涛时代，大家有印象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那中国新闻自由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的紧缩，像南方周末它就是一个很知名的例子，这个属于比较偏自由派的媒体，在当时在中共的许可范围之内积极的做一些调查报道啊，揭露一些贫穷跟弱势群体的新闻，就还在主旋律之内啦。那当时的中国互联网兴起之后，独立的记者或是关注各种议题的组织也开始多起来，就是像是之前受访的这个中国女权运动者 Ada， 她都曾在微博账号跟微信公众号上面进行议题的串联组织，不止在线上哦，她也会到线下去做一些活动。那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这个让世界感受到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企图心，然后到2010年的时候，中国甚至超越了日本成为第二大的经济体，然后他开始跟世界各国啊经济的互动非常密切。我想这时候中国人的骄傲应该是很高啦，没有最高只有更高。那到了2012年换习近平当政之后，这个党媒信党的政策开始让新闻自由慢慢的消失啊，应该说很快的消失，而且就是在科技的管控之下，言论自由就变得更容易掌控，然后铲除中国境内异议人士，消灭香港残存的民主都变得非常的快速。那尤其是香港，它违背了50年不变的承诺，在不到一半的情况下就已经变成中国的样子了，关押了很多民主派人士，然后最近又有媒体被抄家，更多人被关进去，像今年被关押的记者就超过50名，就连续3年都是全球关最多记者的国家。所以像习近平这样强硬的作风，过去国际社会对这个经济合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呢这些欧美国家也开始警惕甚至硬起来抵制中国。所以想问老师说，就是您曾经在这个第三种中国想象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台湾对于中国的态度太过二元对立，一个就是太相信中国带来的经济好处，另外一个是太过害怕中国带来的威胁。但是历经了习近平10年的独裁政权，其实包括台湾和国际社会都可以理解中国的机会论中的风险，没有人会认为跟中国合作是完全没有风险的，但是对于威胁论就是反而好像变得更深信不疑，尤其在美中大战之后，世界就好像分成美国为首的民主阵线还有中国为首的独裁阵线。所以想问就是您过去提到的这个中国第三种的想象还存在吗？ 这个问题是其实是很头痛跟痛苦回答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当我提出第三种中国想象的时候，就看到当时台湾社会开始受到中国的影响力，就是我们今天后来称为瑞士力渗透的影响，开始有些负面会侵蚀台湾民主的力量进来。可是另外一方面，在那个年代2008-2009的年代，其实中国经济成长的势头看起来非常好，所以呢对 很多台商来说，中国还是一个淘金的圣地， 对， 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 frontier， 它是可以无限扩张，机会无穷。到今天还是有台商认为中国是机会之地啊，就像是美中贸易战科技战之后，中国缺乏晶片， 对， 那台湾在晶片设计跟晶圆制造上面是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制造方面。在过去这两三年美中科技战底下，其实还是有大量的台商在赚美中新冷战底下的机会财，所以他们还是认为中国今天是一个机会论。那为什么威胁论越来越多了？因为这几乎是不证自明嘛。中共早就把台湾列为他未来想要统一并吞的领土，这是阳谋不是阴谋啊！中共的政权的很多政策宣示都是阳谋，他不是来暗的，他就是 摆明了给你看， 摆明给你看，对，而且要求世界各国要配合他去打压台湾的主权、外交的空间，所以这些都越来越紧迫。然后中国大量的建造海军、空军，然后准备要渡台入侵台湾的本土，像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准备，都让整个自由阵营以美国为首，其实开始紧张，就西太平洋的军事平衡已经开始被打破。所以美国如果再不出手，再不 deter， 再不吓阻的话，不联合日本跟澳洲其他国家起来的话，可能美国在西太平洋所掌握的这个霸权底下的这个和平的状态可能就一去不复返。这都在在都显示台湾在西太平洋的重要性。所以台湾在西太平洋有两大重要性，一个是它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对于美日同盟来说，如果台湾的现状、台海现状被改变，那可能美国在西太平洋原来享有的霸权的和平就一去不复返。第二个是台湾的在高科技，特别是晶片的制造上面，它是独步全球、数一数二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台湾被中共用武力取得的话，那对于全球的科技的供应链也是一大灾难。所以这种种情况来看，这样一个威胁论也是客观的。所以这种机会论、威胁论都客观，那到底还存不存在所谓社会的想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是说社会必须存在，然后公民社会必须存在，人类才能够真正和平的相处，特别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之间。那何况台湾跟中国因为冷战时代到冷战之后长期的隔离跟互相不了解，所以当初才提倡这个社会的想象。那今天这个想象还在，但是呢现实条件是越来越困难，它不具有现实基础。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在当政不久马上就说提出七不讲啊， 对， 就公民社会不能讲，你公民社会这个概念都变成一个 taboo 一个禁忌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去从事这些连结？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在台湾，那在香港之前还是很多公民社会的团体很努力在跟中共统治底下的民间团体做交流，那今天是变得非常非常困难，但其实还是有人努力在做。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也知道它风险很高，就是过去老师可能有觉得说在中共这个概念跟中国的公民社会概念要分开来看，中国人是中国人，中共政权是中共政权，所以我不要放弃可以跟中国公民社会有人民主自由理念的人去沟通去交流。但是在这样子习近平严格管控的情况下，你看就像香港可以就是学术自由都消失了，那台湾或是国际社会要怎么跟这些中国的所谓的民主派的人去互动呢？会这样问是因为可能第一个在中国境内这些人可能他不敢发声，然后再来是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例子，又或是中国之前过去的例子，只要他们跟外界联系很容易就会说啊，你是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影响，反而变成眼中钉，然后就被消失了。所以这样子的互动会不会其实在目前的情况下其实比较会有负面效果？ 互动非常困难， 对， 非常困难。两岸之间，台湾跟中国的比如说我们用公民社会或者学术界其实还是有交流，像我自己还会跟中国学者有联络，也会学术上的交流。但是呢，互相交流在交谈的语言上会变得隐晦化，变成一种所谓的 obscure language， 就是一种隐晦去谈问题，你不敢明指说 在讨论什么样的事，这样 集权对不对？或者说我们在做翻墙的事情，可是呢，你不会把这个词说出来，所以呢，很多这个语言会变得比较隐微、比较模糊，但是我们都知道在说什么。第二个是说这个互动会变成 hidden， 会隐蔽化，那这是不得不的。所以中国现在处在一个新的锁国状态，就习近平让中国进入一个新的锁国状态，那不止锁自己，也把香港锁起来。所以我们看到香港最近学术自由受到非常大的限制，然后有这个数以十计 更多的学者受到这个政治性的压迫，然后离职或者被迫自我流亡， 嗯， 越来越多， 嗯， 然后有一部分香港学者在台湾，所以呢，以香港来说，香港一向都是中国大陆内地跟世界的一个窗口。那香港这个功能现在本身也被关掉了，但是呢，还有一群香港的学者跟运动者，他是流散离散在海外，那一部分在台湾，所以这些人在将来会扮演更重要的，把讯息传回香港。那香港还是会一定程度会通过香港有讯息进入中国大陆内地，通过台湾也会，但是已经不会再像以前在邓小平开放的时代那么样的具有可能性，或者甚至到胡温的时候还有南方报业集团，其实报道的品质都非常高的，而且自由度也相当高，但今天这个局面完全没有了。 嗯，就是刚刚提到的媒体的部分，像香港这几个月来新闻从业人员他们有表达过说他们太难去适应这个快速的变化，因为你觉得你在做新闻，我只是想要实事求是，可是开始有红线出来说他开始自我审查，那对于这样子的这么短时间内可能一年半年就必须要有这样的改变，其实有蛮多的香港的新闻从业人员是没有办法去适应跟接受，对他们来讲就是身心很大的痛苦，所以有知道有蛮多的人都流亡海外，自我流亡或是就不得已的，他们其实非常想要回到香港，但知道他不知道能做多久，因为你当记者 就像犯罪一样，很有可能就被抓进牢里。对，那现在有国安法的这个情况， 已经很多被抓到牢里了。 对，抓到牢里可能是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 可是总编啊 的高层 高层、嗯，但是底下的记者基层他们也会担心，因为不知道这个红线跟这个国安法它到底会扩张了多大。所以他们都有讲到一个共通点，就是通常都是先被抓了再定罪。 是， 对，所以这个不是法治的情况下，让他们很难继续留在， 而且可以追溯， 对，还可以追溯， 就是把你以前的案子、以前讲的话全部挖出来，是那时候根本都还没有国安法这件事情，是不是？然后很多罪名其实并不是国安法的罪名、像抓立场新闻的这个 煽动刊物， 对，煽动刊物其实是殖民时代的一个条法律，对，可是现在反而被中共拿来用，这是非常讽刺的。当时中共站在抗议者的立场，是抗议这个法律的， 对， 现在拿来用。 那在言论管控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像香港中文大学，它也扮演就是研究中国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不可替代地位，但现在似乎就是已经受到威胁了，就是它的可能研究中心它被收掉，然后也不允许，就是现在也不能那么轻易的去从香港来看中国这样的情况。 是的，香港在全球的中国研究扮演一个重要的枢纽的角色，在过去超过半个世纪，那在香港的研究机构当中最受全球学界瞩目的就是在中文大学里面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它过去曾经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那后来被中大吸纳成为中大底下的一个研究中心，所以它的前身是叫做大学服务中心，那后来就改名成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最重要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已经被关了嘛，所以它原来的功能就是全世界对中国有兴趣的研究学者都会在那边做集散地。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它被称为中国研究的卖家，就是一个朝圣地的意思，所以学者都在那边集散。然后呢，它的馆藏很特别，它有全世界最丰富的中国地方报纸的收藏，就一摞一摞的整层楼都是，我们都在那边做研究都会想去看。比如我们想知道温州当时发生什么事情，比如在这个改革开放前后那个报纸都有，所以就可以这样翻报纸看，它真的是一个研究的圣地，但是不容于中共的统治了，现在已经被拿掉了，他用一些名义说要重整什么的。 那些资料就 资料就他收掉了，因为他除了这些其实基本上是无害的地方报纸，对不对？ 对， 服务中心里面还有大量的有关文革跟大饥荒年代到一年代的一些档案，这些档案也都被他们收走了。 你说被中共， 就是被学校当局收走、背后就是中共的力量啊、他那个手法也是渐进的，他先派一些他信得过的人来当这个中心的主任、然后一步一步处理掉这样。 所以现在取代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在美国了吗？ 中大的这个中心是无可取代的、因为它特殊的收藏以及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因为你要进入中国做研究，你就必然是以香港中大的这个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作为这个 转接站， 对，或者是集散地。所以我自己在20多年三十年前开始在做中国研究，也是以那个地方作为我的 起点， 就是一个盘点。比如说你在爬山你要扎营的地方，你在那边整备然后扎营，然后进入中国做田野。 那在冷战时代，中国几乎是不开放嘛，你要特殊的特权才能进入做访问，这个时候一般人不能进去，所以很多学者是在香港做研究的，很多优秀的论文是在香港做访谈，或者说有一本人类学的著作，很有名的著作，他做的是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地权，地权结构，可是他用的研究的这个 research site 不是真正进入广东，而是在沙田，为什么？因为沙田就是珠三角一个延伸地，在整个地理位置，所以它的地权结构还是维持的从中国华南珠江三角一路那个一脉相承这个 ownership structure。对，所以我们在香港待久的人都知道，沙田有一些还有那个丁权啊，还有特殊的这个居民的这些权利，英殖民的保留这些权利。 丁权是 就是你可以有自己保留一份你的这个土地的权益。可以继承的，因为我们知道香港岛跟九龙半岛它是被割让的，它这个权利就变成英国国王的或女王的， 对， 所以香港的土地制度其实是国有制啊， 对， 所以它是用批租的，租给你70年99年这样，所以你看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它的土地制度它是学香港的，那你乡村开始发展要成立工业区，然后开始要把土地批给外商用，那你怎么办？你是要卖给外商吗？不是，他用的就是香港的批租制度，理论上要先国家跟农民征收土地变国有化，然后呢再把土地批租给外资或者国内的资本，租期也是一样可以50年70年这样，所以这个制度是从香港学的，所以为什么说整个中国发展香港跟台湾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台湾是对中国的发展有什么贡献，其实台湾因素非常重要，就台湾是把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整个带到中国沿海去的，是从这里开始，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整个10多年，就香港接着马上台湾就奠定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初步的工业化的基础，那这个工业化基础就是整个 supply chain 是经由香港台湾带进去的，跟世界相连，资金带进去，技术带进去，不止，还把市场带进去。另外一面其实就是说港商跟台商获得巨大的利润跟利益。我们刚刚不是谈到大量农民工吗？你知道港商台商在中国最高峰的时候，我们的制造业特别是台湾啊，我们所用的中国农民工啊就超过1000万。 哇。 你可以想象吗？在广东就是300-500万的量。对。那服务业主要港商更多是服务业后来。对不对？最早香港是有工业的，像纺织进去或者玩具，台湾早期也一样，纺织玩具， 对对， 球鞋， 就很多亲戚都会在那边开工厂， 对对对对，这种经验非常多，然后台湾的话就是到了第二波大陆热进去就是电子业，ICT 产业，然后到现在是这个晶片晶圆的 关系，人才这样子， 对对，人才是他一，特别是他现在做这个半导体，其实还是挖了非常多的台湾的人才，中国的半导体人才是从台湾挖，韩国日本全球，那台湾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你看他家几家重要的晶圆厂，其实那个一些高阶领导人里面都有台湾人，中芯国际是最明显的，中国 No.1 的这个王主席。 谈回到台湾，那刚刚提到说这个世界在美中大战下分成两个阵营，那现在我们假如说谈到台湾要思考这个国家定位的时候，真的有办法去摆脱这个美中框架吗？ 我们看到过去这半个世纪以上，远的不说，我们就从二战结束之后，其实台湾的命运，政治上国际地位上的命运都紧紧跟着整个全球的政治局势以及美日中这个架构底下，所以我们在可见未来我们是不可能去摆脱这样的架构，不可能摆脱这样的客观的权力结构，我先说不能摆脱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因为中国现在不断的集权化，不断的威权打压公民社会，然后让自由权力不断的萎缩掉，所以他从内部开始自己的社会，然后同时对于新疆对于西藏包括蒙古，然后呢进一步香港，所以呢他下一个想要染指的就是台湾嘛，这样的情况让台湾没有余地，他必须跟美国日本跟自由国家集团结盟，这是我说不可能去摆脱所谓美中框架的意思，但是我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短期我们说5年10年20年这个框架是不可能摆脱，但是中国今天的锁国跟今天的政治停滞倒退，它会不会永远这样，其实 eventually 是不可能维持这样，中国一定会变，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一天什么到来， 比如说是要等到习近平连任再连任到他寿终正寝之后中国才会变化呢，还是这中间习近平会遭遇到这个人民的反抗甚至内部的这个政变的不测，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习近平时代会怎么结束，但是习近平时代一定会结束。习近平时代结束之后中国一定发生改变的，但改变的幅度跟方式会像是前苏联的模式吗？一系崩溃，还是会比较像西班牙弗朗哥元帅几十年长期统治之下政治变得非常沉闷之后再慢慢的自由化慢慢的民主化那样的序列呢？我们不清楚，但是它一定会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会思考台湾在整个世界在亚洲的位置的，我会思考的是说我们把眼光要看得更远，这跟我去提倡第三种中国想象的原意是一样的。眼光要想远一点，就是说以欧洲为例子，我们看今天欧洲是欧盟跟欧元统合的局面， 对。 可是呢，欧洲一百年前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如果看欧洲八九十年前跟当时的法国的抵抗军地下军说，哎，我们有没有可能摆脱跟英国跟美国的结盟这个框架，不可能嘛，你一定是结合这些力量去对抗纳粹德国的轴心国。所以那时候不但是这些西方民主国家结盟，他们也跟苏联结盟啊。对，因为纳粹是东西向都两军作战， 对， 所以苏联也是跟美国跟英国站在一起在抵抗纳粹的法西斯扩张。那在亚洲就是日本跟德国结盟，欧洲还有意大利，所以这样的局面可能今天很不幸正在形成。可是欧洲经过大战二战之后，欧洲人开始反省，他们终究需要发展出一个和平的架构，那这最重要是要解决德国问题，德国的不断的需要生存空间，需要扩张，扩张就会侵犯到邻国的权利，侵犯到邻国的领土的这个难题怎么解决。今天中国一样，今天在亚洲就是中国难题，就 China problem， 这个 China problem 一定要解决，但这会怎么解决，我们可以想象有个方向，就慢慢让它政治上可以平和化，然后呢可以慢慢取得一个和平发展，真正属于全球的和平发展，而不是中国自己界定的它的发展路线，而是它的发展路线跟它的这个国力的成长能够被它的邻国亚洲的邻国跟全世界所接受。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这个长期过程我们必须要有耐性，而且不能把这个发展的可能性把它扼杀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最坏的情况之下还是必须跟中国的仅存少数的自由派或者愿意沟通的人士学者保持这个思想的交流，重要性在这里。 了解。所以在中国这样子很集权封锁的状态，老师的意思是不要去放弃这些可能的交流。 对， 因为现在可能香港人啊，或者是现在目前在中国的一些公民，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公民社会很黑暗的时期，但是还是会有过去的那一天，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来。但是至于之后会怎么样去改革，大家都说不准。不过如果说是参考过去的例子，虽然说在德国这个法西斯这样子一个很糟糕的例子，他最后是用二战来结束，其实也是蛮不希望中国它如果有任何的改革或是民主化也是要经过个战争，这可能是大家都不乐见的。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其实很多欧洲欧美的国家它开始战线是想要用这种比较经济上的制裁或怎么样去对中国施压？ 没错，这是对中国的扩张的倾向，用吓阻的，比真正发生军事冲突比发生战争好。那对台湾来说也是这样，就是能够吓阻中国不侵犯台湾对我们是最好的发展，对中国本身的发展。不然如果台海发生战争，其实台湾跟中国是两败俱伤。 今天非常感谢吴金平老师的分享。这一集我们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回顾到现在中国是怎么样走到这个样貌。那对于现在目前非常锁国的中国，或是在对于公民社会非常压抑的这个情况，也不要放弃跟公民社会流动的一个机会。虽然它可能必须要比较隐晦，要很隐蔽地下化，看起来好像真的没有发生一样，但其实是有的。就例如像香港人他可能流亡海外，那这些组织可能他也会串联起来变成另外一种力量往中国去推进。那在国际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美国跟中国的这两大阵线，其实大家慢慢的在站队，就是希望可以对中国这个不断扩张的这个霸权施压，不要走到就是世界大战这个很两败俱伤的一个情况，才能推进中国的民主。可能最近香港人最常讲的，像他们在黑暗期，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曙光才会来。但是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习近平他总是会有这个寿命的限制，任期也会结束的。 虽然不知道会往什么样的发展，但大家还是不要放弃这个希望，这样子。非常感谢老师宝贵的经验分享。那来自五星的你将会邀请更多在中国生活过的华人和我们分享中国经验。那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锁定节目，我们下次见。 你刚刚听到的是 歪平妹与吴介明教授的对谈，很感谢吴教授所带来的分析，让我们解释了很多在历史上或是制度上中国共产党的作为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说，其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要的就是稳定，而习近平认为香港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来源，所以一定要对香港做出严密的政治控制。也因为这样的控制及审查，让中国人与人之间互相怀疑，互相不信任，而这正是中国公民社会迈向民主化最大的障碍。虽然像吴教授所说的，中国目前是个锁国的状态，但他也认为我们所期盼的全球的和平发展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要保持耐心，最重要的是要继续与人沟通，保持公民社会与思想上的交流。学者总是有方式让我们可以把视野放远，或许在这种看似黑暗的时期，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些希望。谢谢吴介明教授的分享。本季节目还剩最后一集，感谢听众这几个月的支持与评论。如果你认为这个节目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真实的声音与不同的观点，也请帮我们推荐给身边或是海外的朋友收听。我们下周见。 你正在收听来自五星的你，由归岛之音制作出品。每一集我们跟不同有中国经验的人对谈，在中国长大、工作、受教育，以及已经离开中国的人，透过他们的观点和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本期节目制作人是我 Emily， 主持人 歪平妹，剪接 Dino 林，后期企划是 Liz 詹，制作助理 Trevor 刘，感谢 Arthur 正的协助，行销由凯西带领， Irene 红执行。如果你正在用 Podcast App 收听，现在马上按下 Follow 订阅。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欢迎在 Apple Podcast、 YouTube 留言，或是上归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社群粉专、脸书、 IG、 Twitter、 YouTube， 我们都会看。下周见。